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Java 语法堂与 Java 编译器。在前面的篇章中，我们多次提到了 Java 语法和 Java 字节码的差异之处。这些差异之处都是通过 Java 编译器来协调的。今天我们便来列举一下 Java 编译器它的协调工作。首先要提到的便是 Java 的自动装箱和自动拆箱。我们知道Java 语言它拥有八个基本类型，每个基本类型都有对应的包装类型。之所以需要包装类型，是因为许多 Java 核心内库的 API 都是面向对象的。举个例子，Java 核心内库中的容器类就只支持引用类型。当需要一个能够存储数值的容器类时，我们往往定义一个存储包装类对象的容器。对于基本类型的数值来说，我们需要先将其转换为对应的包装类，再存入容器之中。在 Java 程序中，这个转换可以是显示的，也可以是隐示的，后者正是 Java 中的自动装箱。以上图中的 Java 代码为例，我构造了一个 integer 类型的 ArrayList， 并且向其中添加了一个 int 值0，然后我会获取该 ArrayList 的第0个元素，并作为 int 值返回给调用者。这段代码对应的 Java 字节码如下所示。当向放行参数为 integer 的 ArrayList 添加 int 值时，便需要用到自动装箱了。在上面字节码偏移量为10的指令中，我们调用了 integer.valueOf 方法，将 int 类型的值转换为 integer 类型，再存储至容器类中。这是 integer.valueOf 的源代码。可以看到，当请求的 int 值在某个范围内时，我们会返回缓存了的 integer 对象，而当所请求的 int 值在范围之外时，我们则会新建一个 integer 对象。在介绍仿设的那一篇中，我曾经提到了参数 integer catch.high， 这个参数将影响到这里面的 integer catch.high，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配置该参数扩大 integer 缓存的范围。 Java 虚拟机参数 aggressive ops 也会将 integer catch.high 调整至20000。奇怪的是， Java 并不支持对 integer catch.low 的更改，也就是说，对于小于-128的整数，我们无法直接使用由 Java 核心内库所缓存的 integer 对象。当从放行参数为 integer 的 ArrayList 取出元素时，我们得到的实际上也是 integer 对象。如果应用程序期待的是一个 int 值，那么就会发生自动拆箱。在我们的例子中，自动拆箱对应的是字节码偏移量为25的指令，该指令将调用 integer.intValue 方法，这是一个实例方法，直接返回 integer 对象所存储的 int 值。那么你可能已经留意到了，在前面例子生成的字节码中，往 ArrayList 中添加元素的 add 方法所接收参数的类型是 object， 而从 ArrayList 中获取元素的 get 方法，其返回类型同样也是 object。 前者还好，但是对于后者，在字节码中，我们需要进行向下转换，将所返回的 object 强制转换为 integer， 方能进行接下来的自动拆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Java 放行的类型差除。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那便是 Java 程序里的放行信息在 Java 虚拟机里全部都丢失了。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兼容引入放行之前的代码。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放行参数被插除类型之后都会变成 object 类。对于限定了继承类的放行参数，经过类型插除后，所有的放行参数都将变成所限定的继承类。也就是说， Java 编译器将选取该放行所能指代的所有类中层次最高的那个作为替换放行的类。举个例子，在上面这段 Java 代码中，我定义了一个 tExtendsNumber 的放行参数，它所对应的字节码如下所示。可以看到父方法的方法描述符所接收参数类型以及返回类型都是 number， 不过字节码中仍存在放行参数的信息，如方法声明里面的 t 赋 t 以及方法签名中的 tt 这类信息，主要是由 Java 编译器在编译他类时使用。既然放行会被类型插除，那么我们还有必要使用它吗？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Java 编译器可以根据放行参数判断程序中的语法是否正确。举例来说，尽管经过类型插除后， error listed as 方法所接收的参数是 object 类型，但是往泛型参数为 integer 类型的 error list 中添加字符串对象， Java 编译器是会报错的。泛型的类型拆除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便是方法重写。在第四篇的 curl 实践中，我留了这么一段代码。 VIP only merchant 中的 action price 方法是符合 Java 语言的方法重写的，毕竟都使用了 override 来注解了。然而经过类型拆除后，父类的方法描述符为 custom D， 而子类方法描述符为 VIPD， 这显然不符合 Java 虚拟机关于方法重写的定义。为了保证编译而成的 Java 字节码能够保留重写的语义， Java 编译器额外添加了一个桥接方法，该桥接方法在字节码层面重写了父类的方法，并将调用子类的方法。在我们的例子中， VIP only merchants 类将包含一个桥接方法 action price customer， 它重写了父类的同名同方法描述符的方法。该桥接方法将传入的 custom 参数强制转换为 VIP 类型，再调用原本的 action price VIP 方法。当一个声明类型为 merchant， 实际类型为 VIP only merchants 的对象调用 action price 方法时，字节码里的符号引用指向的是 merchant.action price customer 方法。Java 虚拟机将动态绑定至 VIP only merchants 类的桥接方法之中，并且调用其 action price VIP 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 Java P 的输出中，该桥接方法的访问标志符除了代表桥接方法的 ACC bridge 之外，还有 ACC synthetic， 它表示该方法对于 Java 源代码来说是不可见的。当你尝试通过传入一个声明类型为 customer 的对象作为参数，调用 VIP only merchants 类的 action price 方法时， Java 编译器会报错，并且提示参数类型不匹配。当然如果你实在想要调用这个桥接方法，那么你可以选择使用仿式机制。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泛型重写会生成桥接方法之外，如果子类定义了一个与父类参数类型相同的方法，其返回类型为父类方法返回类型的子类，那么 Java 编译器也会为其生成桥接方法。我之前曾提到过， class 文件里允许出现两个同名同参数类型但是不同返回类型的方法，这里的源方法和桥接方法便是其中一个例子。由于该桥接方法同样标注了 ACC synthetic， 因此当在 Java 程序中调用 naive merchants.action price 时，我们只会调用到源方法。在前面的篇章中，我已经介绍过了变长参数 try with resources 以及在同一 catch 代码块中捕获多种异常等语法糖。下面我将列举另外两个常见的语法糖。 for each 循环，它允许 Java 程序在 for 循环里编译宿主或者 iterable 对象。对于宿主来说， for each 循环将从零开始逐一访问宿主中的元素，直至宿主的末尾，其等价的代码如下面所示。对于 iterable 对象来说， for each 循环将调用其 iterator 方法，并且用它的 hasNest 以及 nest 方法来便利该 iterable 对象中的元素，其等价的代码如下面所示。字符串 switch 编译而成的字节码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哈希桶。由于每个 case 所截获的字符串都是常量值，因此 Java 编译器会将原来的字符串 switch转换为 int 值 switch， 比较所输字符串的哈希值。由于字符串的哈希值很容易发生碰撞，因此我们还需要用 string.equals 逐个比较哈希值相同的字符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利用 Java P 分析字符串 switch 编译而成的字节码。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主要介绍了 Java 编译器它对几个语法糖的处理，基本类型和其包装类型之间的自动转换，也就是自动装箱和自动开箱，是通过加入 wrapper.valueOf 以及 wrapper.primitiveValue 方法调用来实现的。 Java 程序中的泛型类信息会被拆除，具体来说， Java 编译器将选取该泛型所能指代的所有类中层次最高的那个作为替代泛型的具体类。那么由于 Java 语义与 Java 字节码中关于重写定义并不一致，因此 Java 编译器会生成桥接方法作为适配器。此外我还介绍了 for each 循环以及字符串 switch 的编译。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探索一下 Java 时的 var 关键字，它是否保存了泛型信息， 是否知